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亲赴现地，指导了火星10地底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监视所听取有关火星10地底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计划后，下达命令进行试射。火星10地底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是模拟导弹的最大射程，而采用仰角发射方式来进行的。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注视下，导弹发出雷鸣般的剧烈响声，脱离自行发射台，沿着预定的飞行轨道上升到最大顶点高度1413.6公里后，准确地落到了400公里前方的预定目标水域。试验结果证明了经过系统现代化的我们朝鲜式导弹的飞行动力学上特点、稳定性和调控性，以及新近设计的结构和动力系统的技术特点，还验证了战斗部在载入区段的耐热性特点和飞行稳定性。这次试射为今后的战略武器系统开发提供了可靠的科技担保。这次战略武器试射获得成功，也不对周边国家的安全产生任何细小的影响。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试验结果表示十分满意后说，国防科学部门和70天战斗期间一样，在200天战斗的创造大战中，大象引以自豪的胜利的炮声震撼了祖国江山，并高兴地说，这一胜利的消息真的很令人痛快，是一大壮举，给了我国军民以必胜的信心和乐观精神，再次充分显示了我们的力量，主体朝鲜战无不胜的威力。他说，通过这次战略武器开发，重又证明了党的决心就是朝鲜的实践这条真理，大大显示了我们党的权威和领导能力，并高度评价国防科学部门干部和科技人员不屈的斗争精神和斗争风气，说他们坚信自己的领导者和自己的党，满怀着爱国忠诚之心，成功进行了党所高度重视的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敌人和全世界光看这枚导弹的飞行轨迹，也可以正确地评价中远程战略导弹的能力了，并充满信心地说，拥有了能够向太平洋作战地区内的美国鬼子实施全方位实际攻击的能力。他说，要坚决保证我们祖国和我国人民的安全，不受美国等敌对势力持久的威胁，我们也要拥有一种能够持久威胁敌人的强大的攻击手段，要坚持扩大并加强先发制人的核攻击能力，要继续研发出各种战略攻击武器。他说，我国核武力的真正敌人就是核战争本身，我们要不断增强核攻击能力，以保卫祖国人民和我国革命不受美帝国主义者的核威胁。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这次试射是进一步加强我国核攻击能力的重要契机，并强调要进一步切实树立对战略核武力的唯一领导和唯一管理体系。他接着同参加试射的全体国防科学战士合影留念，表示祝贺火星10地底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成功。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莫大的期待和坚信，国防科学部门的干部和科技人员将不满足于今天的成就，而进一步奋发图强，在更高的水平上完善战略攻击手段，在国防科研和军火生产中创造新的奇迹，掀起新的革新。